消息很快就传到嘉善，这里其实也受到了波及。此时很多地主都开始明里暗里给清政府示好，希望能够通过金银财宝来保住自己老小，当然周家也不例外。那个时候，多铎手下郑白旗的一个贝子看上了周家萱萱小姐，便放出话来，如果周家愿意将萱萱小姐作为那个贝子的偏房嫁过去，可以入满清八旗籍，也就是说由汉人成为满清人。周家当家人一口答应，此时也传来嘉定城的战败和屠杀，大家都说姚家儿子是完了，回不来了。萱萱小姐伤心欲绝，抱着一线希望一拖再拖，但是姚家儿子却并没有回来，而满清贝子却已经不愿意再等了。最后一次和父亲的激烈争吵下，萱萱小姐决然地当场撞墙自尽，那年也只不过16岁而已。家人瞒下了死亡的真相，把萱萱匆匆埋在她最喜欢的眉山，对外宣称小姐染病身亡。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以悲剧画上终点，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此时南朝政府基本瓦解，很多人都想着如何向大清表明归顺，而顺治帝也的确使用了一些地方特务机构，这估计也是和明朝现学现卖的。很快村民告密说，周家三小姐其实是反清复明的叛贼，还与参与嘉定城起义的反贼有过私情，后来不肯嫁给满洲人便自杀身亡，而周家依然和反贼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处于风口浪尖，这样的消息一传出去，马上周家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全家老少满门抄斩。而最可怜的周家三小姐萱萱，死后尸骨未寒，就遭到了挖坟弃尸的结果。当他们打开萱萱的棺材时，萱萱居然还栩栩如生，犹如睡着了一般，只是她那小手指却不知去向。他们把尸体拖出棺材就扔在梅树底下，想让野兽把尸骨啃食殆尽，但是没想到怪事却发生了，梅花居然在那一年中开了好几次，而最怪诞的是只开在尸体旁边的那棵树上，而且还是红梅，其他的却连一朵梅花都没开。很快尸体就被层层的梅花掩盖了，形成了梅花冢。大家都传言说上天可怜周家小姐，不忍她曝尸荒野，特有此意啊。但是当地官僚觉得这事儿会动摇民心，一把大火就把梅山上的所有梅花树烧了个精光，最后只剩下这光秃秃的土丘，从此后怎么去种树都无法开花结果，连个野草都长不了。后来没想到那个姚家儿子居然逃回来了，据说当时他和少数几个幸存者靠着吃死人的尸体和死老鼠肉躲过了围城期，这才活了下来，但是却得知了这样的噩耗。他这一回来又马上有人告密，那公子不知道打哪知道了消息，连夜便逃了，然后这里就开始闹起了瘟疫。最先死的就是那些告密的人，而后来是知县，最后知情的人都死光了，姚家儿子就又回来了。据说他因为愧疚没有及时回来，误了小姐的性命，所以把自己的小手指也给砍断，扔在这土丘里。从此他在原来周家大宅那里建了一个小宅，世世代代当起了这个土丘的守灵人，直到最近20年他们家的后人才搬走。说到这里天也已经蒙蒙亮了，几只鸟儿在外面嘈杂地叫唤着。老板讲得很慢却也非常认真，他补充道， 后来啊，清政府也覆灭了，有一些仍然对反清复明有着执念的人出钱给周三小姐建了一个小祠堂，把三小姐定位成反清复明的女英雄，她的传说也就出现了许多版本。哎，据说那光秃秃的山头还时不时的能够听到琵琶声呢，有些人晚上路过那山上还能闻到一股非常香的梅花香呢。 老板说完了这些，伸了个懒腰，准备回去睡觉，让自己的婆娘代替自己继续做生意。安宗和六子两个人在房间里一直坐着，那个故事在他脑子里反复了好几遍。后来白毅推门而入，见他们都没有睡觉，便走到安宗边上坐下。此时老板娘送来早点，三个人就开始边吃边谈。安宗把周三小姐的事告诉了白毅，白毅只是默默喝着豆浆，听着这一切。说完之后，安宗也不再说话了，大家陷入了沉默。六子此时开口道： 我说，如果那宅子关了很久了，那两个人是谁啊？ 你们的故事，我从来认识的姚家人那里也打听到了一些。此外，就是姚老他其实患了晚期肺癌，不巧的是，他的孙子居然同时也得了尿毒症，家里又要为孩子筹钱，还得为老人看病，所以姚老才会瞒着家人来到上海的远房亲戚那儿，准备把家里最值钱的紫檀青玉钗给卖了，给自己的孙子治病。而自己则因为卖掉了祖传的宝贝，又觉得自己活着也是拖累人，于是就回到老宅自杀了。 安宗听完就瞪着六子，六子举起双手说： 好，我知道，我会把卖箱子的钱都给姚家，我分文不要还不成吗？ 后来我听说那姚家祖先就是参加嘉定起义的那位，他那个时候运气好，被石头砸晕了，昏倒在尸体堆里，所以逃过了一劫。和少数的幸存者靠着吃那些死人肉、死牲畜的肉熬过了围城期。那个时候他因为脑袋被砸了，成了哑巴和瞎子。最后有一个小孩子救了他，当他的眼睛和嘴巴。小孩子的父母都被屠杀了，所以称他为父。他就带着小孩子一路上乞讨回去，回到了祖屋。 安宗听到这里浑身一颤，瞪着眼说： 难道说那个中年人和那个孩子其实就是…… 白毅没有继续说下去，又端起了杯子喝豆奶。安宗平复了心情，坐回到座位上说： 哎，吃完了再去一次那个山丘吧。 六子啊的一声，安宗白他一眼： 不愿意你可以先回去啊。 没有，去就是了。 等吃完了早饭，他们都换上了老板替他们准备的干衣服，然后又沿着河岸来到那个老宅。老宅已经被人锁了起来，不知道门口是谁放着一个花圈。安宗想，可能是姚家人吧。他们第一次走上了土丘，这里果然很荒芜，什么都没有，但是站在这丘头可以遥遥看到那条小河，非常宁静。突然想到，也许轩轩就是在这样的宁静下一直守在这里，而姚家儿子则守在山下独自终老。他遥望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就对他们说： 回去吧，这里没有我们的事儿了。 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是一块石板。他蹲下身，把石板上的泥块拍下来，发现上面写着一首诗，落款是一个叫做姚成奇的人。诗曰：金戈铁马山河碎，雪冷霜寒掩红尘，梅花冢下孤魂泪，荒丘垄间守墓人。